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副区长及其一行等外国客人9月29号瞻仰锦绣山太阳宫，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表示了敬意。